好友为他感到骄傲，但是乔一帆自己呢，他很平静。被荣耀第一人重点看顾，换是微草小透明的时候，这或许会让他很激动，但是现在他不会，因为这里是比赛场，没有什么身份的高低，有的只是输赢。站在场上所需要在意的就是如何全身心地去赢取胜利，仅此而已。而这一点他就是从荣耀第一人身上学到的，另一位荣耀第一人。一寸灰一缩身，躲过了一枪穿云的第一波射杀，周泽凯进一步操作一枪穿云的走位，但是就在此时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乔一帆他们漏人了。但是他们所漏的仅仅是乔一帆吗？星星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人始终没有亮相的？乔一帆的一寸灰都已经到了这里，另一位呢？一枪穿云突然跳起，在空中旋转着身子，一面继续射击，一面360度的旋转着视角。一团洁白的焰火立时在他刚刚跳离的位置点燃，神圣之火。果然旋转的视角中，周泽楷飞快地找到那一朵飞快消逝的光亮，是牧师召唤这团神圣之火时所残留的圣光，虽微弱，但在这光线并不太好的大仓库里却也显得异常清晰。来的并不只是乔一帆的一寸灰，还有星星的治疗选手安文义和他的牧师小手冰凉。一对三，那是刚才，现在已经是标准的三带三，星星方面还带治疗。不过无论是乔一帆还是安文义，名头都远远不如轮回这边三人中的任何一位来的响亮。星星的这三个从实力对比上来说是要打个折扣的，哪怕当中带着一个治疗，对轮回这三位也未见得就是优势。但是相比之间，这到底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星星这两位在叶修处于绝境时猛然亮相，这彻底打乱了轮回三人的节奏。江波涛和孙翔因为致盲失去了视角画面，但不至于连对话频道也一起黑掉。很快他们就在这里收到周泽楷发给他们的消息，大致了解了眼下的境地。无论如何，先从暗阵中走出来是第一要务。只是猛然间失去视觉，即便是职业选手也不可能准确把握住方向。孙翔的一叶知秋施展完了那记豪龙破军，基本已在暗阵的边缘了，但偏偏这里也是仓库的角落尽头，没办法再往前移动哪怕半步，朝这个方向根本没办法走出暗阵。好在孙翔总有个大致的印象，此时操作一叶知秋调转身形，在无法看到画面的情况下，只凭手感，一叶知秋完美地调转了180度。这种不经意的细节也是很体现选手水平的，会看的玩家纷纷发出赞叹。结果就见君莫笑手一甩，一枚手雷无声无息地朝着一叶知秋身前落去。孙翔目不能视，哪知道叶修在这儿使坏啊，轮回观察只恨没办法冲上去提醒，但是紧跟着就听一声枪响，后跟着轰鸣，周泽楷竟然操作一枪穿云，一枪打爆了这枚手雷。如此非但没炸到一叶知秋，爆炸声反倒是给孙翔指明了方向。听声辨位虽不太准确，但一叶知秋确实是朝着这方向来了，手中雀血抵在身前，失明状态却也保持着攻击姿态。轰！但是紧跟着一叶知秋到底还是被一团爆炸的火光给包裹。叶修在一枪穿云射击打爆手雷时，端伞再度开火，反坦克炮借着那一声的掩护直轰向了一叶知秋。双方距离又没多远，周泽楷即使再想从频道里提醒也来不及，一叶知秋到底还是被炮轰中，瞬间被爆炸的冲击力掀得向后几步踉跄。目不能视的情况下，最终还能拿准平衡已算不易，但方向感算是彻底失去了。周泽楷有心出消息去指引，可又哪有机会啊？他这稍一分转注意力，乔一帆的一寸灰就又躲在那边完成了一个鬼阵的吟唱。待他再去想阻止时，一寸灰刀锋上的鬼神之力已降下，寒气瞬时凝结成阵，却是召唤出了一个冰魂守护的冰阵。 砰砰砰，连串冰晶碎裂的声音瞬时攀上了江波涛的无浪，转眼已将他完全冻结。江波涛的情况本比孙翔要好一些，至少没被堵在死角里。在被致盲后，他立即操作无浪后退，几个起落后眼看就要出去了，结果一寸灰冰阵落下，还偏生立即对他触发了完成冰冻状态，顿时又把他留在了暗阵之中。目不能视，角色也不能动，江波涛此时已经完全被摘离了比赛。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再次抢出视角，想要攻击一寸灰，但这一次叶修的军魔笑直接飞身跳向的垃圾堆，半空中寒光出窍，直接拔刀斩就劈了上去。一枪穿云一个后仰避过了这道剑光，一抖手腕，一枚手雷已经准确地丢向了跳上来的军魔笑。谁想叶修也不让军魔笑去闪避，寒光归窍，千机伞拆成双截，跳起在半空中的军魔笑浑身一震，嘣，爆炸的火光将军魔笑给吞没了，但却丝毫没能阻止他的跳跃。钢筋铁骨，叶修赫然是给军魔笑开启了这一技能，而后强上。至于伤害，压根就没在意，因为此时他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安文义的小手冰凉闪身而出，一道圣域术一点也不心疼的直接就刷到了军魔笑身上。通透的白光瞬间将军魔笑包裹着，更是向外仿佛正开始的一个绽放，这是治疗产生了暴击的效果，顿时连爆炸的火光都要被压下去了。24%。一道瞬发高疗效但冷却要长达5分钟之久的圣治愈术，一个暴击就拉起了军魔笑24%的生命，立即让轮回三大高手的围攻都显得是那么的渺小。他们在这里折腾了半天，也不过击杀了军魔笑48%的生命，现在被安文一的小手冰凉一个圣治愈术就抹杀掉了一半，轮回粉丝们的心都快要碎了。叶修的军魔笑如此强硬地直接逼上，周泽凯的一枪穿云不得不退，可是眼下他更重要的使命是要尽可能地保全江波涛和孙翔二人的角色，不能让他们完全落入一寸灰的鬼阵掌控之中。一寸灰已经又在吟唱了，周泽凯看得清楚，顾不得眼下的自己，一枪穿云的枪口就朝他那边瞄去，谁想军魔笑一晃就拿身子堵到了他面前，特别的勇猛，特别的无畏。周泽凯无心和他周旋，一枪穿云侧身一个翻滚，视角再度拉开，砰，枪一响，但是周泽凯跟着就看到子弹弹起，军魔笑手中的千机伞硬是伸过来张开，把这一枪又给堵回去了。可是一枪穿云可是双手拿枪啊，右手这一枪被封堵，左手这一枪呢，左手的枪口停在了千机伞的遮掩外，但是没有视角，砰，枪到底还是响了，没有任何瞄准，周泽凯被逼得都只能如此瞎蒙了。很遗憾，这一枪没有蒙中，子弹离一寸灰至少3个身位格。回旋踢，周泽凯却根本没理那一枪的结果，一枪穿云跟着就地就是一脚扫出。军魔笑既已把千机伞弄成了伞形态，职业自然就过渡到了圣职系，那钢筋铁骨是属于格斗系的技能，不可能在圣职系下还发挥作用。如此瞬间，周泽凯却还有着这样清晰的判断，他丝毫没有因为局面的不利而变得慌乱。但是这一扫出的一脚终究还是被军魔笑的千机伞盾给拦下了，但是一枪穿云左手的碎霜却在此时喷出了火舌。回旋踢，一方面是攻击试图扫开军魔笑，另一方面却是侧身压倒着身形抢出了非常微小的一点空档，只这一眼就已经足够周泽凯锁定目标。回旋踢还有他的视角很快就被千机伞给封堵，但是这一刻一寸灰的位置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一枪穿云的左手异常的稳定，周泽凯即使没有看着却也知道此时的枪口准确对准了一寸灰的位置，砰，枪响，子弹飞出，擦着千机伞的边缘。这只是一记普通攻击，但是打断法系的吟唱却已经足够。吟唱中的角色无论是被命中还是移动闪避，都只能终止自己的吟唱。来得及， 看之前一寸灰刀锋上弥漫而起的鬼神之力，周泽楷看出这是在召唤静默之阵。静默之阵，封禁阵中角色的技能，如此变态的效果，可知这是一个大招。吟唱用时自然是相对较多的，但是那几乎要冲天而起的光影却让周泽楷知道，他这一枪到底还是失败，到底还是没能命中。静默之阵和暗阵有些相似，但光影效果却要更加浓郁，整个阵中都是异常混沌。他不剥夺角色的视觉，可就这片混沌的光影就够让人有些看不清的。暗阵、冰阵、静默之阵三阵叠加，目不能视，脚不能移，现在连摸黑放个技能都不行，只能普通攻击。周泽楷却都没办法去理会，叶修刚才是不想他打断一寸灰的鬼阵吟唱，这才没有抢攻，而总是在他面前堵来挡去。此时静默之阵放出，千机散盾立即就朝着他面门撞了过来。盾击，这技能可有眩晕效果，没伤害也不敢去挨，一枪穿云，忙朝一旁翻滚，扯开的视角瞥了那边一眼，就见安文义的小手冰凉护在一寸灰身前。之前原来是他用身体拦下了那一枪，紧接着一寸灰肆无忌惮地开始了第四个鬼阵的吟唱。